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月。今天我们来讲讲为什么需要消息队列。消息队列主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消息队列是最古老的中间件之一。那从系统之间有通信需求开始呢，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消息队列。但是啊，要给消息队列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却不太容易。我们知道啊，消息队列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收发消息，但是呢它的作用呢又绝不仅仅只是解决应用之间的通信问题这么简单。我给你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消息队列的作用。话说呢，小袁他是一家巧克力工厂的老板。一般来说啊，生产出美味的巧克力需要三道工序。首先呢，把可可豆啊研磨成粉，然后呢把这个可可粉加热，加入糖变成巧克力浆，最后呢把巧克力浆灌入模具，撒上坚果，冷却之后呢就是成品的巧克力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每研磨出一桶可可粉后，工人需要自己把这个可可粉送到下一道工序的工人手上，然后呢再回来加工下一桶可可粉。那作为老板，小袁很快就发现，其实呢工人你可以不用自己去运这个半成品啊。于是他就在每道工序之间都加了一个传送带，这样呢研磨工人他只要把研磨好的可可粉放到这个传送带上，他就可以去加工下一桶可可粉了。那这个传送带呢解决了上下游工序之间通信的问题。传送带上线之后啊，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但是呢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因为每一道工序啊，它生产的速度并不一定相同。那在巧克力浆车间，一桶可可粉传送过来的时候呢，工人可能正在加工上一批可可粉，他没有时间来收。那工人们之间呢必须协调好什么时间往这个传送带上放这个半成品。如果出现上下游工序加工速度不一致的情况，那上下游的工人呢他必须互相等待，才能保证这个传送带上的货物呢有人接收。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小袁呢就在每组传送带的下游呢配备了一个小仓库。这样啊，上游工人就不用非得等着下游工人有空，他任何时间都可以把这个加工完的半成品呢丢到传送带上。那没有人接收的货物呢直接暂存在这个小仓库里面，下游工人可以随时来取。这个小仓库实际上起到了通信过程中缓存的作用。传送带解决了半成品运输的问题，小仓库可以暂存一些半成品，它解决了上下游生产速度不一致的问题。小袁呢在不知不觉中就实现了一个巧克力工厂版的消息队列。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日常开发中哪些问题它适合使用消息队列来解决。相信大多数程序员在面试中啊，应该都被问过一个经典的问题，如何设计一个秒杀系统。这个问题啊，它可以有100个版本的合理答案，但是呢大多数答案可能都离不开消息队列。秒杀系统它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利用有限的服务器资源尽可能多的在短时间内处理海量的请求。我们知道处理一个秒杀请求包含了很多步骤，比如啊，风险控制、库存锁定、生成订单、短信通知，那么还需要更新统计数据。那如果没有任何优化，正常的处理流程应该是这样的啊， APP 呢将请求发给网关，网关呢依次会调用这5个服务，最后呢将结果返回给 APP。 那对于这5个步骤来说啊，能否决定秒杀成功呢，实际上只有风控和库存锁定这2个步骤。那只要用户的秒杀请求能够通过风控，并且在服务端呢完成库存锁定，那其实就已经秒杀成功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给用户来返回秒杀结果了。对于后续的生成订单、短信通知和更新统计数据，这些步骤并不一定要包含在秒杀处理的请求过程中。所以呢，当服务端完成了这2个必须的步骤之后，确定了秒杀请求结果，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马上给用户返回响应了，然后呢再把这个请求的数据放到消息队列里边，由消息队列呢来异步的执行后续的操作。处理一个秒杀请求就从5个步骤减少到了2个步骤，这样呢不仅响应速度更快，并且呢在秒杀期间我们可以把大量的服务器资源用来处理秒杀请求，秒杀结束之后呢再把资源呢用于处理后面的步骤，充分利用有限的服务器资源呢来处理更多的秒杀请求。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场景中啊，消息队列它的用途呢是实现了服务的异步处理。这样做呢有2个好处，第一个呢就是你可以更快的返回结果，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减少等待，并且呢自然的实现了步骤之间的并发，提升了系统总体的性能。除了实现服务的异步处理，那消息队列还能应用于哪些场景呢？继续说我们的秒杀系统啊，我们呢已经使用消息队列实现了部分工作的异步处理， 但是呢，我们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避免过多的请求压垮我们的秒杀系统。一个健壮的应用程序啊，它其实应该有自我保护能力，也就是说啊，它应该可以在海量的请求下啊，还能在自身的范围内呢，尽可能多的处理请求。那对于处理不了的请求呢，做拒绝处理，并且呢，还能保证自身的运行正常。那不幸的是啊，现实中啊，很多程序其实并没有这么健壮，并且呢，直接拒绝请求返回错误，对于用户来说呢，也不是什么好的体验。因此啊，我们需要设计一套足够健壮的架构，把我们后端的服务保护起来。我们的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啊，用消息队列来隔离网关和后端服务，以达到流量控制和保护后端服务的这两个目的。加入消息队列后，整个的秒杀流程啊，变成这样啊。网关呢，在收到用户的请求之后，把请求放入到消息队列里边。后端的服务呢，从请求消息队列里边获取这个 APP 的请求，完成后续的秒杀处理流程，然后呢，返回结果。秒杀开始后啊，当大量的请求到达网关的时候，它不会冲击到后端的秒杀服务啊，而是呢，先会堆积在消息队列里边。后端的服务呢，它可以按照自己最大的处理能力，从消息队列里边来消费这个请求进行处理。对于超时的请求呢，可以直接丢掉 ，APP 呢将这种超时无响应的请求处理为秒杀失败就可以了。因为人员呢还可以随时增加秒杀服务的实力数量进行水平扩容，而不用对系统的其他部分做任何更改。这种设计的优点是，它能根据下游的处理能力自动的调节流量，达到一个削峰添谷的作用。但是呢，这样做同样是有代价的。第一个代价是它增加了系统调用链环节，这样呢会导致系统总体的响应时间变长。另外呢，上下游系统呢都要将同步的调用呢改为异步消息，这样呢实际上也增加了系统的复杂度。那还有没有更简单一点的流量控制方法呢？当然是有的。如果说啊，我们能预估出秒杀服务的处理能力，那就可以用消息队列实现一个令牌桶，做一个更简单的流量控制。令牌桶呢控制流量的原理是这样的啊。单位时间内呢，我们只发放固定数量的令牌呢到令牌桶中。那我们规定啊，服务在处理请求之前啊，必须先从令牌桶中呢领一个令牌。如果令牌桶中没有令牌呢，就拒绝请求。这样呢，就保证在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请求数量呢不会超过我们发放令牌的数量，起到了一个流量控制的作用。实现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我不需要破坏原有的调用链啊，只要在网关处理 APP 请求的时候呢，增加一个获取令牌的逻辑就可以了。令牌桶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一个有固定数量的消息队列加一个令牌发生器来实现。令牌发生器它按照预估的处理能力匀速的生产令牌，并且呢放入到令牌队列。那如果令牌队列满了呢，这个令牌可以直接丢掉。网关呢在收到请求之后去令牌队列去消费一个令牌。那获取到令牌之后呢，继续调用后端的秒杀服务。如果它获取不到令牌，那直接就把这个秒杀返回失败就可以了。那以上呢是常用的消息队列进行两种流量控制的设计方法，你可以根据它各自的优缺点啊和不同的适应场景自己来进行合理的选择。除了应用于异步处理和流量控制，消息队列的另外一个作用呢，就是实现系统之间的解耦。再举一个电商的例子来说明一下解耦的作用和必要性啊。我们知道啊，订单呢是电商系统中比较核心的一个数据，那当一个新订单创建之后呢，支付系统需要发起支付的流程，那风控的系统呢需要审核这个订单的合法性，那客服系统呢需要给用户发短信告知用户，精分系统需要拿着这个数据呢去更新一些统计信息等等等等。那这些订单的下游系统呢，它都需要实时的获得订单数据来做后续的处理。那我们知道啊，业务是不断的发展的，那这些订单下游系统呢，它会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变化，并且呢每个系统呢它只是需要订单数据的一个子集。负责订单服务的开发团队呢，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应对这个不断变化和增加的下游系统，不停的修改调试订单系统与这些下游系统之间的接口。那任何一个下游系统接口的变更呢，可能都需要订单服务进行重新上线。那这对一个电商的核心服务来说呢，那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啊。所有的电商呢，都选择用消息队列来解决类似的这种系统耦合过于紧密的问题。引入消息队列之后呢，订单的服务在订单变化的时候呢，发一条消息到消息队列的一个主题的 order 中，那所有的下游系统呢都订阅这个主题 order， 这样呢每个下游系统呢它都可以获得一份实时完整的订单数据。那无论增加减少下游系统，或者是下游系统的需求如何变化呢，订单服务呢它自己本身都不需要做任何更改。那这样呢就实现了订单服务和下游系统的一个解耦。 好，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们来总结一下啊，消息队列最常见的三种使用场景是异步处理、流量控制和服务接偶。当然啊，消息队列的适用范围呢，不仅仅只局限于这三个场景啊，还有包括啊，比如说在分务系统中，它可以用来实现一个发布订阅系统，那么呢，它可以用来连接流计算的任务和数据，那么也可以呢，把消息广播给大量的接收者。简单的说啊，我们在单体应用里边需要用队列来解决的问题，那扩展到分布式系统中，大多呢都可以用消息队列来解决。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消息队列也有它自身的一些问题和局限性。那比如说引入消息队列呢，会带来延时增加，那么同时呢也会增加系统的复杂度，也有可能呢产生数据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啊，我们说没有最好的架构，只有最合适的架构。那根据目标业务的特点和自身的条件，选择合适的架构才是体现一个架构师功力的地方。最后希望你课后思考一下，在你工作或学习涉及到的这些系统中，哪些问题是可以通过引入消息队列来解决的。那对于系统中已经使用的消息队列，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一讲中提到的哪个场景？如果说没有可以对应的场景，那这个消息队列在系统中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它解决了什么问题？是否呢又带来了什么新的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感谢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